托极为无意义，让我变历史故事，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骗子。但暗里我却惦挂那曾汹涌的爱，那次遇上才知生命精彩，当天心内激出缤纷色彩，但现在心中只有灰色。 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刺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今夜自己背。